不是我不想要救你和你的孩子，当时是无论如何不能过去，你们的船已经翻了，暗流就在下面，我们如果再过去，只有更多的人被卷进激流里。我们的船上还有一个孕妇，我不能再让一船的人去送死。 女人一半的脸开始腐蚀，她悻然低语道： 你不能，你不能，真伟大，那我们的命呢？我和我儿子的命呢？不对，河里那个盒子，我要回去找那个盒子，我不能现在就消失，我要出来，我要出来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不能消失。 女人疯狂地摇着头，此时他们发现她慢慢地沉了下去，感觉像是化进了水里，四周都被染成了暗红色，黑布头周围隐约晃动着许多人影子，仿佛是受到这样的波动变得十分不安定，不过都是一闪而过后就消失了。女人最后死命地瞪着一只眼睛，怨恨地向卢老师看去，渐渐的，最后脸盆里只剩下暗红色的液体，女人像是沉入异空间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他们都松了口气，以为这个女鬼彻底消失的时候，突然脸盆里又伸出一只手拖着一个孩子，那孩子看样子至少有七八岁，但是却要比正常孩子小很多，不过按照他的比例，头却显得特别大，奇丑无比。他贪婪地张大嘴巴，想要咬住什么似的。那个小子拼命地挣扎。这个时候，卢老师居然做出一个让安宗和白蚁都吃了一惊的举动。他无视自己的伤口，一下接住那个孩子，而那只手胡乱抓了几下，就僵硬地沉入了水里。卢老师的做法太让他们惊讶了，这种事情他们没有想到，此时卢老师居然救了那个小鬼，他们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。卢老师手里抱着那个非常小但是丑得惊人的男孩，他浑身都是暗红色的液体，感觉像是刚刚从血水里捞上来的怪物。卢老师死死地抱着那个鬼娃，嘴里默念道： 我救了你的孩子了，你放过我吧，同样也放过你自己吧。 说完他就彻底地昏厥了过去。白蚁连忙过去想要拉开这个小鬼，安宗不知道为什么居然阻止了他，无力地摇着头说： 哎，就这样吧，咱们能做的也就这些了。 你快放手，我去看看卢老师还有没有气，否则我们两个都麻烦了。 安宗这才想到卢老师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像话，脖子上还挂着一根绳子，手里抱着那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小怪物，脸盆里的水溢得到处都是，还有挡住月光的黑布头。 我靠，如果别人看到了，不把我们当成变态杀人狂才怪呢。 他连忙帮着白蚁把卢老师脖子上的绳子解开，抬到床上去，这才发现他脖子上的伤口居然开始愈合了。再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呼吸虽然有些急促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碍。于是安宗和白蚁使了一个眼色，连忙迅速把周围的东西收拾干净，谁都没有功夫去看着那个小鬼。当他们都处理得差不多了，正巧护士小姐推门进病房，他们像干了坏事的学生一样心虚地看着护士。安宗瞥了一眼病床，此时那个小鬼已经不见了。他们还没有时间考虑他跑哪儿去了，护士就发现了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倒掉的脸盆。他们自己都没有来得及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一下心都提了起来。护士狐疑地看了他们一眼，瞅着脸盆说： 你们是搞行为艺术的？这照片只有一张怪脸，我见过，是验尸照片。你们太可疑了，我得叫保安来。 他们两个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白毅居然在背后推了安宗一把，安宗一个踉跄向前，差点撞到人家护士小姐。安宗气愤地回头看了白毅一眼，白毅面无表情地回看他，好像在问他怎么了。护士盯着安宗看了半天， 这再不解释他真会喊保安了。 他连忙找借口解释道， 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考虑长夜漫漫，看着病人有些无聊，就洗个照片玩玩。 刚说完，安宗就看到身后的白毅懊恼地哎了一声。其实话刚出口，他就想抽自己的嘴巴，哪里有在看护室里冲照片的呀。护士听到他这句话脸都抽了，他拿起脸盆里的照片惊慌地说， 你们两个搞什么来这里冲照片？ 安宗一看那照片就知道坏事了，这不就是那张卢老师一开始要找的多出来的照片吗？他回头看着白毅，白毅捂着额头装傻。安宗连忙拉住人家护士小姐的手臂，刚碰到人家就以为他要耍流氓，一巴掌就往安宗脸上拍下来。嘿，他这辈子活了这么大岁数，第一次吃了女人的巴掌，有一种想要买豆腐撞死自己的冲动。就在气氛僵得不能再僵的情况下，卢老师居然微弱地开口道， 护士，他们是我侄子，搞艺术的，不是坏人，你不要见怪。 护士马上把注意力放在卢老师的身上，放下照片就去看他。白毅给安宗使了一个眼色，他连忙拿取照片，一路跟着白毅溜出了病房。出了医院，他才松了口气。白毅看着安宗脸上的巴掌印，忍着笑意装模作样地摸了摸他的脸。安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边问候着白毅的祖宗，一边怒目骂道， 你别小人得意啊，我操，怎么就不抽你个罪魁祸首。 白毅一边勾着他的肩膀，一边摸着他的脸，笑意不减地说， 那不是我站得比较远吗？回去我给你用热毛巾捂一下，那小妞下手也太狠了，看把我给心疼的。 安宗想到在关键时候他那种犹如出卖战友的行为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找一个棍子往他头上敲几下，于是马上操起手里的照片就往白毅的脸上贴去。白毅抓住他的手看着照片，脸上的笑意突然全部消失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拿出打火机准备点燃照片。安宗虽然还在生气，但是这会儿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。在这件事上真的已经无法去定义谁对谁错了。如果他是当年的卢老师，或许也不会划船去冒险救人吧。可是那对母子的确太可怜了。他阻止白毅烧这张照片问， 他最后说了，这铁盒子会不会也是一种鬼气呢？感觉他之所以能够把一口怨气保存二十多年，应该和那只铁盒子脱不了关系，烧了会不会…… 这个已经很难确定了，而且我感觉这件事并不是那八局之一，因为事情没有威胁到我们的身上。其实当初我答应插手管这事，也是想要试探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八局，会不会引到我们身上。但是看来此事并没有太多的牵扯，不过那个铁盒子，我想有可能是那个东西。先不说这个了，照片里已经没有怨气了，烧掉反而安全。 安宗皱着眉头想了又想，但是越想越乱，只好甩了甩脑袋，既然没危险了，那就让他快点烧了吧，别管这么多了，这种照片看着就觉得恐怖。白毅点燃后，一串火苗迅速地把这张照片给烧着了，很快照片化为灰烬，被风吹得无影无踪。此时安宗心里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后来卢老师康复得不错，但是他的精神变得极其不稳定，时不时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地说一些什么。 最后，他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书，带着一些行李离开了这个城市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把房门钥匙交给了安宗和白毅，说希望他们能够帮他看着房子。他说也许他还会回来，也许他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来。他走得很匆忙，除了他们没有人去送他。那天又下起了雨，在雨雾之中似乎看到卢老师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，但是小男孩的眼神却像他的母亲一样怨毒，他像是看着猎物一样注视着卢老师。再后来，安宗听说卢老师去了大西北的农村当了义务教师，专门给农村里的孩子们教学。又过了很多年，他听说卢老师死了，死的时候身边除了一只单反相机外，就只有一张模糊的人影掐着卢老师脖子的照片。然而那些都是传言，安宗更加相信他在某一个大山里教育着一批朴实的孩子。不过在那些孩子里，或许还有一个永远只有七八岁的鬼孩子。